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新加坡媒体以及新加坡警方提示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要小心那些针对他们的电子诈骗活动。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认识一位联合国联大的新任主席，来自厄瓜多尔的女性外交官埃斯皮诺萨。交接仪式上，她穿着红色长裙的照片被国际媒体广泛的报道，也意味着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沿又多了一位女性政治家。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近年来前往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那么最近呢，在新加坡的报刊上频繁地刊出关于一些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诈骗案时有发生。比如就在今年的4月份，两位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学生就分别通过手机的社交媒体和不明来历的几位美女的相互加为好友，相聊甚欢，很快就交换了微信。但是想不到也很快呢，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层层结网、精心织布的电子诈骗案当中。对此呢，新加坡警方、中国驻新加坡的使馆也是提示广大中国留学生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电子信息、各种信息的安全，防止诈骗。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您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最近呢，在新加坡警方发布了一个文告，提醒大家小心电子骗案。尤其警方指出的是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骗案是有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在9个月里面呢，就有发生了4起假的绑票案。那么通常呢，他们锁定这些外国的留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更可恶的是，这些诈骗集团是假冒新加坡或者是中国的执法人员，拨电话给在新加坡留学的外国学生，指这些学生涉及罪案，要他们交钱以示清白。受害者呢，通常接到的电话呢，都是冒称是来自电信公司啊、大使馆啊、警察局啊，或者是法庭的电话，然后就会说学生的手机或者是银行的账号涉及了一些犯罪的案件。接着呢，这些人就会自称是国际刑警啊，或者是中国公安啊，或者是有关当局的这个职员啊、执法人员啊，会继续的跟这个受害的学生通话，从中呢就骗取了这些学生的银行户头，要他们去汇款，甚至呢通过加密的货币，也就是比特币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虚拟货币啊，他们也要。当他们顺利的骗取这些学生的这个款项之后呢，就会利用学生的这个恐惧的心理，骗取他们在中国父母的这个联系号码，以便进一步的向他们的父母假称孩子被绑票，而索取这个赎金，骗取钱财。警方一再的提醒公众人士要提防这些诈骗集团，除了这些中国学生之外，也经常发生像网络诈骗案，甚至呢是一些爱情的骗案。曾经有一名60多岁的妇女，就在网上认识了自称是外国工程师的男人，发展了好几个月的网络爱情。骗徒就利用这名妇女对他的信任， 逐渐的向他索取一些款项，涉及的款项呢多达10几万元。虽然我们进入网络时代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大家必须有智慧的使用这个网络和电子设备。因此提醒在新加坡留学或者是在新加坡任何角落生活的外国人甚至新加坡人，要小心网络诈骗，千万不要在电话里面或者是网络上透露自己的个人资料，最重要的是银行的这个资料。这些诈骗集团使用的太空卡使到来电显示警方或者是政府部门常用的电话号码，像999或者是888等等。因此警方劝请公众人士不要相信这些诈骗集团的电话，接到任何可疑的电话可以直接向警方报案协助调查。那在此呢，我们也要通知国外的朋友，那凡是有子女或者是朋友在新加坡生活的话呢，密切注意这些电话诈骗案，不要上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前面呢是说的新加坡警方、中国警方还有新加坡中国使馆呢提示驻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注意防范电子诈骗。同样，留学生新到一地，尽快找到一个安全便利、价格合理的住所安定下来呢，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之一。这里呢，先不说留学生了，我们向纽约的白领来看一看。纽约呢，也是美国年轻人最喜欢工作的城市之一。这里呢，也有着庞大的租房的需求，而其中月租金在1500美元以下预算的这个需求呢，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一个叫做 Roomi R-O-O-M-I 的手机应用非常有效地组合起了有房和求租者，它使很多人感到既优惠又安全。好，来听报道。 今年26岁的 Chrissy 高中毕业后搬到纽约。一年多前， Chrissy 的前室友突然决定和男友搬走。为了快速找到下一个室友， Chrissy 开始尝试 Roomi， 一个通过算法帮助用户找到合适房源和室友的手机应用。同时 Roomi 还提供背景调查等服务。从2015年上线至今， Roomi 已经在全球超过20个城市，拥有240多万用户。Chrissy 在下载了 Roomi 后2周就找到8个候选人。Hannah 是他会面的第一个。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室友一年后，刚刚又续约了一年。 This apartment could not afford as a one bedroom by myself unless sharing this with someone else. I think that having a roommate in New York City is completely acceptable and absolutely normal. Anybody who doesn't have a roommate must be making way more money than both of us combined, especially if you're going to be in a location as good as us. 其实很多的纽约客都像 Chrissy 和 Hannah 一样，如果没有室友，很难负担在大苹果城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而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壮大。13年前 ，Roomi 的创始人 AJ 从印度搬到纽约求学时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找室友。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only me, but a lot of young people have been sharing homes and were going through the same issues. And I wanted to help and build a better platform.To help them find rooms and find roommates. 而更多人选择和室友共同居住，最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根据房产网站 Street Easy 的数据，纽约的平均房价在2010年到2018年间增加了32%。面对不断壮大的市场 ，Roomi 之外还出现了 Roomies、Stoop 等一批类似的找室友手机软件。而对于房东来说，面对更加碎片化的租房方式，也开始以房间而不是公寓为单位对外出租。好处是减少了空房期，同时增加了定价权。 I think we went through that market in the past few years. We saw the demand for rooms in the budget of $1,500 in city like New York. And I feel like Roomi is helping us to get those tenants. 阿利莫亚告诉我，在开始使用这些平台之后，在一年的时间里，光是在曼哈顿，他们就出租了超过50间房间，表现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来啊，整个租房市场已经开始跟随发生着变化。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说起新能源来呢，可能很多的国人认为电池就是一个典型的新能源，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极力推广氢能源汽车，但是有些国家呢，在新能源上有了不同的选择，比如像日本、德国将氢动力作为他们未来的新能源发展方向。而国际科学界呢，也公认使用氢能源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和空气里的氧产生水蒸气排出，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其他的燃料汽车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那么现在呢，除了氢能源用于汽车的应用之外呢，还有巴士、潜水艇、火箭。那么最近呢，在德国氢动力的火车也投入了使用。好，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当地时间17号，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制造的两列宝蓝色氢动力列车在德国北部投入商业运营，整条运行线路长约100公里。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说，这种列车最多可搭载约300名乘客，它的顶部安装有氢燃料箱和将氢转化为电的燃料电池，保障列车运行，行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40公里。而且列车在行驶过程中更安静、更环保，只会排放蒸汽和冷凝水，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多余能量被转移到位于地板下的锂离子电池中，当列车速度下降时，这些电池将启动。当然，这种列车还少不了氢燃料加油站。在加油站里，氢燃料被从一个钢制容器中注入列车，一箱氢燃料足够列车运行1000公里，与柴油机车相当。另一方面，购买氢动力列车要比柴油列车贵，运行成本却更低。按照计划，阿尔斯通公司将在2021年前向德国交付另外14列列车。法国政府也表示，希望在2022年底前让氢动力列车投入使用。 如今人类社会交通方式的变革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里的热门话题了，几乎是每天都会有新的进展。今年的4月，美国特斯拉公司 SpaceX 的 CEO 埃隆·马斯科就宣布旗下的超级高铁将进行测试了，目标的运行速度呢是音速的一半，并可以在 1.2 公里内完成刹车。而超级高铁呢，被认为是人类的第五种交通方式，是一种以真空钢管运输为核心理论的交通工具，它超高速、安全、低能耗、噪声小、污染小，因为外形呢像一颗胶囊，被称为是胶囊高铁。2018年的7月，美国的 HTT 公司就和中国贵州铜仁市举行了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研发产业园项目的签约仪式，未来呢有望在这里来进行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的设计开发和建设实施。 一条真空管道，一节胶囊车厢，不用30分钟就能让你从洛杉矶到达旧金山。这就是美国超级高铁公司正在研发并即将实现的全新快速交通方式，能大大提升运输效率。在今年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论坛上，这一项目也成为热点之一。而如今，他们也将在贵州启动中国的首个超级高铁项目。 We are not substituting anything. We can be complementary on the system that already exists. Because the Hyperloop can be built on top of rails or in the middle of highways using the existing right of ways. The first commercial line is now in design in Abu Dhabi.Will be 5 kilometers. It will be ready for the Expo 2020, and it will be the first Hyperloop of history, a real commercial line. 此外，扩大电动化交通的规模也是此次论坛的重点之一。不少传统车企也看到了交通方式电动化的未来，表示将扩大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投入。 I really think that for all range of vehicles, if we speak with family vehicle.Moving to EV, but also affordable cars, included for car sharing.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lso for light commercial vehicles to make the logistics much more environment friendly. 但这个革命它有和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一定和互联网、物联网结合在一起，它有加入人工智能的因素，它会大大的节省我们的消费成本，速度更清洁、更低碳。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今年的9月17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72届联合国大会。在闭幕式上，来自厄瓜多尔的埃斯皮诺萨正式接替了来自斯洛伐克的第72届联大主席莱恰克，宣誓就任第73届联大主席。在联大主席的交接会议上，穿着红色长裙的埃斯皮诺萨举起了象征联大主席权力的木锤。这个照片呢，被全球媒体广泛的引用，这意味着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上又多了一位有力的女性发声者。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随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的报道，去了解这位新任的联大主席。 埃斯皮诺萨曾两度出任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并曾担任国防部长以及自然和文化遗产协调部部长。她也是第一位担任厄瓜多尔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的女性，在人权、土著妇女和气候变化等议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向联合国新闻表示，在当前多边主义面临重大考验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发挥敢做敢当的精神，振兴联大工作和联合国系统。 I think that we are really living in a very troubled environment.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非常严峻的环境当中，必须为了切实巩固多边体系和振兴联合国而奋斗，并共同努力取得更好的成果。我以执行力、问责、相关性、效率这四个关键词作为我完成联大主席工作的指导原则。这四个关键词的英语字母缩写是 DARE。在英语中是敢作敢为的意思，我们要敢于取得更好的成果，敢于改进各方在体系内开展合作的方式，振兴和推动多边主义，振兴联大，振兴联合国系统。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强大国际体系，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We will all benefit of a strong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针对本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埃斯皮诺萨确定了七大优先事项，涵盖了体面工作、残疾人权益、环境行动、移民与难民、性别平等、联合国振兴以及青年、和平与安全等多个方面。 In talking to member states and looking at the mandates， 在与会员国进行沟通，并浏览了本届联大的40多项议程和超过15项高级别会议和活动之后，我们提出了七大优先事项。为什么是七项呢？因为一个星期有七天，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为权利受到剥夺的人、贫穷的人以及难民群体工作。气候变暖并不会在星期五就停下来。第一项是性别平等，我是联合国历史上第四名女性联大主席，也是第一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联大主席。因此对于我而言，推动性别平等，在政治领域增强女性的全能，让她们成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目标的主力军，是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And 2030 agenda is going to be on top of my priorities. 在移民与难民问题方面，埃斯皮诺萨指出，联大和国际社会应借助全球移民问题契约即将获得通过的东风，努力为契约的实施和移民的权利而工作。 We will be working on migration and refugees, taking up this very important momentum. 移民和难民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领域，必须抓住全球移民问题契约获得通过的重要契机而加快努力。这份契约将在今年12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有关移徙问题的政府间会议上通过。我认为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会来到马拉喀什举行高级别会晤和对话，而联大所要做的就是为即将在会上通过的移民问题契约的实施和效果评估真正铺平道路，使契约成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做出政治承诺的基础和工具，成为全球移民问题的指导和准则。我们希望这次峰会能够为解决移民问题注入强大的推动力，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各国领导人前来参加。 For political commitments, and it's going to be a very powerful umbrella. 埃斯皮诺萨表示，在环境行动方面，本届联大将着重关注气候变化和塑料污染；在保障残疾人权益方面，则将推动所有成员国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此外，本届联大 还将努力开展联合国的三大支柱改革，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促进体面工作，并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重点突出青年的作用。 The third priority is going to be on environment, of course. 第三个优先事项是环境问题，其中包含两大领域。一是在巴黎协定签署三年之后，对协定的实施进展进行评估，特别是在实施手段，也就是气候融资、低碳技术以及能力建设方面。另一大领域则是制止塑料污染，联大在减少塑料使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残疾人权益方面，首先是要努力让所有成员国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并承认保障残疾人的权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接近，几乎就要达成了。此外，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以及让残疾人获得体面工作也是联大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和平与安全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优先事项，但关注的重点将放在冲突预防、维持和平以及青年群体的作用上，让青年人成为主角，建设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和平与更加安全的世界。关注青年群体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冲突预防措施，赋予青年群体以选择的机会，向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就能够避免他们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在振兴联合国方面，除了圆满完成本届联大的任务之外，还将着重实施各成员国已经商讨了一整年的三大支柱性改革：管理改革、和平与安全改革以及发展改革。七大优先事项的最后一项是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这一优先事项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第八项目标紧密相连，这也是联大今年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将要着重评估的六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在促进体面工作方面，本届联大将与在今年庆祝成立100周年的国际劳工组织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To be a major challenge among our priorities. 艾斯皮诺萨表示，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职责已经发生了一些演变，对于领导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希望本届联大能够采取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使联合国更加贴近人民，使联合国的工作被全社会所了解并认可。 I think the rol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has evolved. 我认为联大主席的职责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职位更多是礼仪性的，每年九月都会有一位主席来到纽约，在联大召开期间主持会议，一直到同年十二月为止。但现在联大主席则是一个具有重大责任的政治性职务，需要在一整年的时间里真正领导联大的工作，工作的日程排满了整整一年。除此之外，联大主席还需要作为一个对话的发起者来推动共识的达成，作为一个诚实的调解人，让会员国能够做出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三大支柱行动、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的决策。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今年的联大共有40多项议程，所以联大主席必须展现领导力，创造对话与共识的空间，推动各成员国在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上达成一致。这届联大的主题就是要让联合国贴近每一个人，采取一种以人为本的工作方式，让联合国贴近普通人，让普通人接近联合国，致力于使联合国与所有的人民息息相关。 Be like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our work. 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第四位女性联大主席，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第一位女性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深感自豪，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 I think it's both an honor and a great challenge. 成为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地区的女性联大主席，我认为这既是荣誉，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作为女性，在担任拥有权力或重大责任的职位时，就必须加倍努力，取得双倍的成果。因为人们对我们的期待值更高。而且我认为，在目前这个仍旧由男性所主导的世界里，女性领导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她们必须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能够取得切实的成果，证明自己能和男性做得一样好。所以，女性在工作时就必须格外高效，证明自己，